后炮。 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啊，迟咗少少开就唔好意思啊，因为嗰个网路有啲窒窒地，咁所以就而家先至开得麦。咁啊，又嚟到今晚嘅马后炮时间啦。嗱，咁啊喺我身边呢位老友记咧，嗱，即系如果大家記得咧，即係我哋老友記啊，我哋有老友啊，鱷魚嘅 MIHK 網台咧，咁啊曾經咧就有一個節目咧，就叫做床板夾春袋，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啦嚇？ 冇乜人睇 啊！唔係啊，都有㗎，即係咧嗱，做咩？咁我身邊呢位手足咧，咁咧就係呢個節目嘅其中一個主持啦。不如你自我介紹下先啊，介紹下你自己啦。 我叫做恩珠，同我外形完全不符嘅。 嚇啊！咁啊～恩珠啊，咁我叫阿我私底下叫阿佢叫開個阿勇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可以誒，咁今日點解會揾佢上嚟咧？嗱，咁係即係因為本來咧就真係嘅，唔好意思，即係好似講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本來咧就預之前咧就本來就約咗一個老友咧，又係大家未見過嘅，咁啊上嚟咧咁就即係。同大家馬後炮，同埋咧就即係講下佢都，因為佢其實同馬會都有啲淵源嚇，即係因為咁啊，即係咁。但係我第日有機會等佢真係上咗嚟，咁啊等佢自己同大家講啦嚇。咁但係咧就咁，但係咧就點知咧佢就臨時就話俾我聽有啲嘢撞咗。咁跟住咧我話死啦，因為其實本來咧就即係諗咗啲嘢，諗住同佢講。咁跟住咧就。臨急臨忙啦，咁啊好彩啊恩珠你咧，阿勇咧就仗義相助，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不過都一樣咁精彩嘅，因為點解咧？點解會揾阿恩珠上嚟咧？咁其實佢當然啦，即係當然啦，大家可以睇，可以上 YouTube 就揾翻嗰個床板夾春袋，就睇翻下呢個節目係好鬼過癮嘅嚇。咁但係咧之中咧，咁阿恩珠其實咧都係即係都參與賽馬，都即係都係一個 難道椅 係啦。都應該咁樣講啦。我就希望就話揾一個以一個馬迷角度，即係呢一陣用一個馬迷嘅角度，揾你以作一個馬迷嘅角度咧，就去睇翻啊有啲馬有啲長，即係我哋陣間講嗰啲長次啊，咁啊即係嗰啲馬點樣走法啊，咁啊即係咧用一個馬迷嘅角度咧去反映翻，因為其實最緊要即係馬後炮，當然就係睇翻之後嘅嘢。咁但係就話有啲動態或者陣上有啲乜嘢，咁啊即係以一個馬迷嘅心態去講咧，咁啊可能咧又會有啲火花都唔定。所以今集咧就真係好多謝阿恩珠咧就上嚟幫我手啦。 嗯。 嗱，咁啊喺未開始講即係上個禮拜嗰兩個賽日嘅賽事之前咧，咁其實咧即係啱啱個禮拜都其實都發生咗好多，都即係個馬圈都有啲。都有啲特別嘢發生啦，咁啊，好似譬如阿方家柏咁就，即係啱啱嗰個禮拜日啊，就憑只安富就贏出佢即係九百，贏出佢重年以來嘅第九百長頭馬。咁一陣間我哋都會講翻嗰場嘅下一節翻嚟。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啊當然就而家十月份嚇，踏入十月份，咁其實咧就已經其實好多人都喺度講緊啦，啊嚟緊十二月國際賽會係咩景況咧嚇？即係騎師，即係因為而家仲係嗰個防疫措施，因為而家都仲係限制緊啲外國人入境香港。咁所以其實我較早前即係上一期夜馬嗰期，我喺癲狗馬經嗰度都寫咗段嘢。咁就真係都分析咗究竟今年嗰個國際賽會係即係會係咩情況多？咁其實你自己又點覺得咧？即係你覺得即係簡單問你一個問題先啦，就係嗱，第一今年會唔會有外隊馬嚟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如果有外隊馬嚟，咁就可能會講啲騎師啦。咁你又覺得嗰啲外國騎師又會肯唔肯制？因為檢疫，因為嚟親都要檢疫，咁都即係嚟14日咁樣。肯唔肯制咧？你點睇 啊？嗱，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咁如果睇而家全世界嘅疫情咁樣嘅話咧，我估計十二月如果個檢疫或者係個疫情再係咁嘅話咧，未必有外國馬會肯嚟，因為第一就係個你騎師嚟到，你要隔離14日，騎完之後再隔離十翻去又隔離14日，咁變咗。個騎師為了騎一場馬的話， 勞師動眾一個月冇第二個冇第二個拆騎嘅話，會唔會肯為咗未必攞到嘅獎金嚟咧？即係好似你朋友啊喺日本騎嗰、那個，本來諗住去杜拜騎嘅，點、知去到啦，去到又取消咗賽事，未必白白，唔好話嘥機票啊，嘥曬時間，仲係日本嘅坐騎都冇咗嘅話。咁市民有咩未必會唔改個條例，應該冇辦法。 嗱，又咁樣講，嗱，你呢個推斷咧就非常之正路啦嚇。咁但係咧，嗱，其實咧，而家都有啲地方咧，即係有啲地方入境咧係唔使檢疫嘅 ，OK， 即係唔使隔離嘅啦。譬如英國就係啦，你英國即係啱啱好似啱啱大家都睇到好似教主阿路友記。梁子山咁啱啱阿 Kenny 佢同個女去英國即係搞入學嘅嘢，咁佢當時入境英國係唔使檢疫嘅嚇。咁、法國就好似咁，其實有啲德國就好似都唔使嘅。德國就即係我理解就德國就好似係即係入境唔使檢疫嘅，只不過即係話。即係如果嗰啲有德國騎師嚟，咁可能喺香港就要檢疫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就有幾個大問題啦。頭先你最講咗最，頭先我都講咗最重要就係話你而家現時就係話除非你本身係香港人啦，又或者你係有工作簽證要嚟香港做嘢啦。咁除咗呢兩個情況之外咧，咁基本上咧你係外國人係唔能夠入境嘅。啊，咁呢個即係同埋呢一個措施咧，就好似係要好似到十二月定先至即係先至即係嗰個限令係去到十二月，唔記得咗幾多號啦。咁所以就即係你要首先要面對呢個問題啦嚇。咁其實你話如果馬運輸其實問題亦都唔係話即係嗰個問題就反而唔係咁大，但係隨行。嘅人先至最大問題，咁所以其實就即係馬會亦都放風啦，即係之前喺某大西報啦嚇，某大英文報章咧，咁就即係放風，咁啊聽過有篇報導就咁講嘅，就係話咧，因為就係馬會即係意識到呢一樣嘢啦，即係要檢疫，咁即係你走嚟即係跑一日，咁但係你啊勞師動眾唔見。頭搭尾有啲即係有啲可能至少唔見十四日，咁所以咧就即係馬會就喺度諗緊啊，即係咧因為佢就要做同埋要搞嗰個國際騎師錦標賽啊嘛，咁就係諗緊就係諗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係話俾呢啲騎師嚟香港嘅時候就順便俾一個短暫嘅客串牌照佢，即係叫做訪港騎師 visiting jockey， 但係就即係長少少嘅可能一個月。或者三個禮拜咁樣，咁即係等佢起碼騎多幾日，咁啊等佢騎多幾日，咁啊即係叫做俾啲誘因佢哋可以啊，即係嚟啦咁。咁但係你又諗翻轉頭喎，阿恩珠，你好似啲即係如果嗰啲大牌騎師嚟到，咁發覺原來啲即係你要揾坐騎都咁關難嘅，即係你即係好你好難啦，即係當年即係譬如話好似強如啲蘇兆輝啊，冇講蘇兆輝。譬如莫亞啊，以前蘇銘麟啊嗰啲，就算嚟到都未必可以攞到一啲好一線嘅坐騎，一定係即係我哋都講慣，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射馬都，我哋或者即係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一定係俾福祿壽，一定係福祿壽手指一罅漏出嚟嗰啲，你先至有份搞。咁譬如話，如果有啲即係嚟緊跑嗰啲大賽，即係嗰啲即係除咗國際賽之外，咁譬如話嗰啲四歲系列性啊嗰啲，咁你。你嗰啲馬，你嗰啲馬，通常你如果一個咁樣嘅客串騎師，你未必會俾你跑，即係因為通常你練馬師報串跑呢啲，一定想揾一個即係固定啲可以騎足咁多次嘅，摸足咁多次嘅，即係跟到尾嘅。咁你啊，我當你揾個莫艾成嚟咁先算啦嚇。咁佢可能其實即係如果你好似嗰個傳聞咁樣，俾佢一個月，咁你呢啲馬佢都未必會騎到。咁所以就即係。即係其實都係有一個問題咯，咁就即係我自己就咁諗嘅，就即係你同埋而家咧，尤其是啱啱呢幾日咧，啲疫情又好似又轉壞咗啦嚇，咁啱啱 尖東有間酒店都要全店全間酒店要關閉14日啦。 唔止香港啊，歐洲先犀利。 係啦，咁歐洲亦都係反歐洲反彈得亦都好犀利，因為大家都睇到即係英國都係英國啊嗰啲都係反彈啦，咁所以而家香港都將英國列為高危地區啦，係咪？即係入嚟嗰啲有入嗰啲都唔得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是、其實真係好有好多變數嘅。咁就算你話好似嚟緊啦，嗱，唔好講國際賽先，咁你好似講緊而家澳洲嘅春季嘉年華，咁其實就即係有啲有份參加嗰啲外隊馬咧，其實都已經即係去咗澳洲噶啦，檢疫當中啦。咁就騎師方面，咁我估計都係大部分都係會揾翻，可能會揾翻澳洲啲騎師跑啦。咁因為其實即係大部分都係其實都係古摩啊嗰啲馬嚟嘅。咁如果因為古摩喺澳洲都本身都有一個基地，咁佢都有可能都揾翻啲。即係用開嗰啲騎師去跑啦，咁所以就即係問題係咪咁大啦？咁但係你呢一度就咁啦。咁如果你講美國，即係遲啲11月就玉馬謝杯啦。咁玉馬謝杯咁就已經事先講咗啦。咁啊，起碼就一樣嘢就一定嗰、那個玉馬謝杯就已經係閉門作賽。咁但係咧，而家好似啱啱跑完海船運啊嗰啲之後咧，咁有啲乜嘢即係會有幾多外隊馬會走去美國跑？玉馬謝杯咧，咁啊可能，咁啊而家都真係唔知，咁或者大家可能都要即係睇翻跟進翻我哋癲狗馬經嘅阿芝師嗰篇環宇脈搏，咁啊可能佢會講多少少，即係佢喺加拿大住，咁佢都可以睇到，即係都知道一啲美國馬嗰啲，即係嗰邊啲情況，咁有啲咩馬會去動態，咁大家可以留意。咁但係就係話夾夾埋埋咁嘅情況咧，其實我自己一路都對於話有外國馬嚟，即係今年12月有外國馬跑國際賽咧，其實我就唔係咁樂觀嘅，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多數都會係又係好似重演翻啱即係上季女王杯咁樣咧，都係本土大戰多。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嗱，好似而家有啲四歲馬咁嗰啲咁樣啦，咁其實有陣時而家有啲呢類嘅咁樣嘅馬，咁反而咧，你睇到佢哋而家即係嗰啲即係幾匹嗰啲啊，顯心星啊嚇，幸運快車啊，甚至乎你講緊陣間，我哋都會講嗰場嘅天作之合嗰類嗰啲馬咧，咁其實咧，即係呢堆馬，即係本來都係有心可能會部署跑四歲系列，咁但係因為如果真係變咗呢個國際賽係冇外隊馬，變咗本土大戰嘅話咧，咁其實變相咧。即係呢一堆咁嘅質身馬咧，即係上到位嗰啲，即係上到位嗰啲質身馬咧，其實即係喺國際賽裏面，即係都係一路奇兵嚟嘅。 會啊！如果係練馬師會出嚟搏一搏啦。你反正如果你外隊，你係冇機會啫。如果你係有狀態嘅話，未必會輸俾你而家當日嗰扎即係嗰扎成年四五六歲嗰啲老馬都比較做。內嗰啲馬咯， 因為你睇到啦，嗱，好似啱啱之前嗰場金槍60對呢個美麗傳承，咁啊美麗傳承就完，即、就、係、是、你可以話賴佢係重磅啦，咁但係就金槍60個姿態就真係非常之驚人啦，嚇死人啦，咁啲嘢一定係國際賽嘅擂台等嚟㗎啦，即係就算有冇國際有冇外隊馬都好，呢只一定係擂台等，問題佢睇下跑邊場嘅啫。咁你跟住好似啦，嗱你時時精彩，咁最近就好似試咗個集啦嚇，咁啊都有啲即係馬會都有篇線稿都講下，話即係佢部署跑，即係諗住係拍即係希望可以衛冕，即係可以拍贏多次呢一個嘅香港平。咁但係其他嗰啲好似啲短途啊嗰啲，其實都大家都未。即係嗰啲所謂即係跑開國際賽嗰啲，嗰啲馬都仲未走出嚟，因為其實嚟緊陸續下個禮拜開始即係跑沙田錦標啊嗰啲咧，咁其實已經即係會慢慢走出嚟啦。咁所以我就咁睇啦，即係而家階段咁，其實即係啲本地馬咁就即係嗰啲叫做擂台蛋，咁啊一定係照樣部署嗰啲啲備戰呢個國際賽。但係嗰啲質身嘅四歲馬就肯定係，即係我覺得就即係點解會，我覺得會有個好大嘅誘因，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四歲系列佢唔係一場級三場都唔係一級賽，即係俾佢咁樣搞一搞咧，因為話要攔住唔俾啲外國馬嚟撳機， 咁就將佢咧就夾硬咧就夾硬就屈就咗咧，即係打比啊經典杯嗰啲嗰三場馬就夾硬逼咗佢咧就做呢、這個即係表列賽就唔係一級賽。咁但係如果俾你喺國際賽撞即係三場俾你執一場，咁咪名副其實就係一級賽民主嚟㗎咯。 唔好話佢執一場啦、啊。論獎金嚟計，入咗三甲或者五甲之內，你都好過食贏贏個三甲賽啦。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可能會睇到啦。嗱，咁當然而家咧馬會咧就一路都冇表態啦嚇，咁咪都係一路喺度放風測水温嘅啫。咁啊，即係報名嗰啲佢都喺度搞緊嘅，即係，但係我哋都相信啲外隊馬都會照報名，因為唔使錢噶嘛。撳幾個掣咁你即係報定先冇壞，就總好過咧。你到時真係跑得成，你遲咗報，跟住仲要俾多嚿錢咁啊，真係老陳。所以我覺得即係報名就報，大家咧即係如果見到有個報嚟緊十月下旬，你見到有個第一輪報名嗰啲咧，咁啊大家就唔好覺得有咩咁新奇啦，因為呢個大家要記住咧，即係因為本身國際賽佢第一輪報名全部都係唔使錢嘅。咁第一輪報名唔使錢啦，咁到你到第二輪啦，到第二輪截止嘅時候咧，你就要先俾，你就要俾嗰個賽事嘅 0.1%， 咁即係譬如話，如果嗰場係1,000,000獎金嘅，咁咪要俾100,000咯，零點一個 percent， 係啦。咁跟住啦，咁跟住到你真係嗰隻馬係confirm 咗，真係出賽正選馬啦。跟住你就要再俾多一筆叫做宣佈出賽費，咁就即係要俾兩次。咁但係如果你一開始第一 round 你報咗名先，咁第一 round 咁你已經係慳咗，即係到你真係到正選嘅時候，你先至係俾嗰筆叫做宣佈出賽費嘅啫。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就大家就係平常心睇咯，即係你見到有嗰啲咁，同埋就話嗰啲報名碼一定咧就吹，即係嗰啲報名碼一定係個頭就一定堆到好大噶啦，即係分分鐘你可能又會見到啲項目啊， 哦當然啦， 嗰堆碼又走去報名咁，但係你嚟唔嚟跑就另一個問題啦嚇，咁但係你即係見到呢啲咁嘅馬會就一定會利用呢啲馬啊，呢啲馬就會嚟做宣傳，哇又話吸引到幾多咩勁嘢嚟報名，咁但係往往咧就即係大家要明白，就係往往就係咧，你報名同真正出賽嗰個落差，尤其是外隊馬嘅落差係好大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就即係可以不妨就慢慢拭，即係拭目以待啦。即係但係咧，我而家就我諗你都同意我講法，就係我覺得都係即係今年國際賽都係本土大戰多㗎啦。 如無意外都係㗎啦， 都係本土大戰多㗎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啲騎師嗰啲又你又好難咁樣，咁可能英國嗰啲可能英國騎師，即係居英國嗰啲騎師就可能會著數少少啦。咁因為佢翻去唔使檢疫啊 嘛，都要睇個疫情 嚇嚟，即係起碼佢翻去而家唔使檢疫。 當然啦， 嚟就一定要嘅，嚟就一定冇得走嘅。同埋就係話你要，同埋就一樣嘢，如果嗰啲騎師真係要嚟嘅話咧，嗱我同你好簡單計數，嗱今年嘅國際賽咧就會喺12月11日。12月13日舉行， 嚇， 咁即係話咧，如果佢要嚟咧，就最嗱跟住，因為九號咧，即係如果嗰個國際騎師錦標賽九號進行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如果佢要嚟咧，佢就要兩個禮拜前，咁即係要11月25日或之前咧，佢就已經要嚟，要嚟咗香港先。 冇錯。 咁嚟咗香港之後，咁先至即係唞兩個禮拜，即係唞兩個禮拜，即係隔離兩個禮拜就先至叫做趕得切九號出。咁呢個真係叫做好掹水嘅計法喎。 係啊。 咁但係就係話啦，你如果你騎師嗰啲即係咁樣講嘅，咁你一定穩陣，就一定係可能會再早啲啦。咁可能係十一月20多日、21、22日，咁啊早啲嚟，咁早啲隔離就早啲出關。咁因為佢都因為馬會你做呢個騎師錦標賽， 佢要摸你馬嘅， 佢都有啲，佢都唔使馬就未必有得摸噶啦，但係佢都要做啲宣傳活動噶嘛， 係啊， 佢都要做啲宣傳活動噶嘛，咁就唔係話搭正嗰日出關就嗰日就即刻去跑馬地噶，咁一定，咁即係你我講咗咁多呢啲嘢咧，就係等大家知道，即係咧，即係嗰個即係唔好對呢樣嘢嗰個成行夠咁大期望，因為時間上、技術上，你係真係要有咁多時間。如果再講和啲， 個疫情真係反彈，即係話真係第四波、第五波咁樣嚟。咁你唔好講話咩啦，分分鐘跑唔跑得成馬都未知。 跑到閉門作賽啦。 係啦，又閉門作賽啦。 一定以馬會一定唔會話 close 嘅。係 啊， 最多又閉門作賽。係 啊，真係一定會縮㗎啦。咁所以就即係咁講啦。咁我哋都係咁，我哋就只係即係默默期待。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樂觀咯，對於 冇錯， 對於呢樣嘢嚇。好啦，咁我哋呢節就講到咁，講住咁多先。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咁就真係講翻即係上個禮拜嘅兩個賽日啦。咁我哋轉頭再見。 再見。